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警法在线，我是代班主持玉坤。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黄女士误存了50000元到去世丈夫的存折，因为不知道密码取不出来，将银行告上了法院。银行认为存错的行为是黄女士自身过错导致，将钱款存入第三方名下，所以黄女士应向第三方主张权利。银行拒绝返还存款，称无权操作。接下来我们还会关注臀部印二维码，众女子街头裸游求嫂，初冬街头出现数十名身着比基尼的女子，臀部、腰部、手臂上写着汉字及二维码。事发后策划公司道歉，称经验不足。好，首先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先来关注这么一件事情，女子误存50000元到亡夫的账户，而银行拒返还，称无权操作。昌平区的黄女士啊，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不久前她一不小心将50000元现金存入到了前夫的账户，前夫已经去世，而黄女士和他们唯一的女儿都不知道这个存折的密码，50000块钱取不出来。无奈之下，黄女士只得将北京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某分理处告到了法院，要求银行返还50000元的存款。这个事情啊，还要从去年4月份说起。当时啊，今年44岁的黄女士和她的前夫郭先生办理了离婚。虽然说已经离婚了，但是因为郭先生呢身患重病，所以黄女士依然负责照料她的日常起居。到今年6月，郭先生不幸去世了。那么据黄女士陈述说啊，她前夫去世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今年7月的一天，她拿着存折到了北京某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平支行某分理处，想把50000块现金存进去。黄女士就想，我只存3个月的活期，有什么急事呢？还能够随时的取出来。于是就把存折和钱一并递给了银行的柜员。随后呢，柜员递出了一张存折储蓄凭条，就说请您签字确认。这黄女士就有些疑惑了，难道不需要输入密码吗？对方回答，活期存款啊，不需要输入密码，请您签字确认。经过反复确认不需要输入密码以后呢，黄女士在这张凭条上签了字。签字以后啊，再一细看这个存单，这一下傻了眼，原来啊，这是她前夫名下的一个银行的存折，不是他自己的。于是他赶紧跟柜员说，哎，快快快，你赶紧把我那钱给转回来。可是柜员表示啊，这是第三方客户的银行账号，我们无权进行操作。经过和银行的多次交涉沟通未果，黄女士只得求助于法院。在庭审中啊，黄女士举出了存款凭条、前夫的死亡证明书、离婚证等一些证据材料。银行方面对黄女士的存款行为也表示认可，但是并不认可黄女士所称的错存的行为，认为钱款存错，这是黄女士自身的过错行为导致，将钱款存入了第三方名下，而不是我们银行分理处的名下，所以呢，黄女士应该向第三方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分理处并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黄女士说啊，以前到银行存钱都让输入密码，那这次为啥就不用了呢？当时存款的时候啊，她也是存有疑惑的，但是银行的人说存活期不用输入密码。对此啊，黄女士的委托代理人认为，在原告存款的时候，原被告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被告工作人员没有提示原告输入密码，而且在原告反复追问是否需要输入密码的时候呢， 被告的工作人员也并未提醒，因此被告一方是存在过错的。在回答法庭关于银行是否提醒过原告存折不是其本人的问题时，银行方面表示，因为是原告本人自己把这个存折递到银行的窗口的，而且只递交了一张存折，黄女士还在存折储蓄凭条的签字上进行了确认，因此不需要提醒原告这存折不是她本人的。银行对于已经去世的人员的银行卡是如何处理的呢？银行方面的解释是这样的，对于已经去世的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第40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该由银行账户户主的继承人去办理公证，公证之后呢，就可以重新设置密码，进而取出账户内的存款。黄女士说呢，你们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去公证处做一个公证就可以了，可是公证处那边就说呢，没法办公证。原来啊，虽然郭先生和黄女士啊只有一个女儿，但是因为这50,000元钱不是郭先生生前的财产，所以公证处呢不能够认定这属于遗产，所以无法办理公证。黄女士的代理人则认为，原告与被告银行分理处是同等主体之间的存款储蓄关系，虽然是原告的疏忽拿错了存折，误将钱款存入其前夫的存折，但是现在郭先生已经去世，民事主体已经消灭，无论是情理还是法理上，被告都应当将存款返还给原告。据了解呢，这个案子呢将会择期宣判。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呢，我们今天演播室请到了一位法律方面的专家，那么他就是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魏振胜先生。魏先生您好。 玉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看这个事儿啊，确实让这个黄女士感觉到有点委屈啊。那么这50,000块钱，我们说啊，现在是在她前夫，也就是所谓第三方的账户上，当然这个第三方已经死亡了。那么到底这个钱现在是一个什么性质，到底是归谁呢？ 这钱这样啊，我们把钱只要是不管是存入到别人的这个账户下，或者说是打款汇款，甚至它是跟汇款一样吧，像很多网络诈骗的，我们有一个账号开破行，把钱一转过去，那钱就不是你的了，也不是银行的了，银行它只是中间的一个平台，你钱在谁呢，在谁那呢，是在这个账户名下，也就是说银行说的第三方。那么这个钱呢，实际上现在看来，从银行的规定，他确实不在银行，应当是在他死去的这个丈夫名下。那么丈夫他人又不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单纯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应当还是属于他丈夫的这个名下的存款。那么至于说其他的有没有相关利害关系人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只有一个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应该由他的这个子女来处理相关的这个后续的事业。 嗯，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现在这个钱呢，应该说已经是归于第三方名下，也就是他死者啊，他丈夫前夫的名下了。 对。 那么这个钱呢，应该是由这个死者的法定继承人来取出来。那其他的一些亲属，比如说前妻，可不可以通过一定 的 手续取呢？ 虽然他们是夫妻关系 啊， 但有一点。已经离婚了， 已经离婚了。 要看见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在法律上，那就是界定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如果说他没有离婚，那好了，一个人如果走了以后，去世以后，他留下的财产有哪些人会享有呢？一个是生我的，那就是父母；第二个就是配偶；下面就是我生的，那就是子女。实际上就是配偶、父母、子女。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应该跟这个钱有利害关系的应当是他的子女，因为他只有一个小孩，但这个背景资料上没有看见他的去世的丈夫有没有父母，如果有父母，他去世的这个丈夫的父母 应当也是权利人，他的子女，他配偶已经离婚了就没有了。 嗯， 那么这个案件呢，他有一点蹊跷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属于遗产。遗产我们说的是这个人死亡以前他生前所享有的合法的这个财产。 嗯， 哎，这叫遗产。但这件事呢，他不是死亡以前获得的，是死亡以后别人误存到里面去的。 嗯， 所以这个呢恐怕还不能够作为遗产来对待。 嗯， 但是从民事法律关系上虽然不属于遗产，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依然要把这个利害关系人应该追加为案件的当事人。当然我没有看见这个背景资料，他起诉到法院了，到底是把银行作为唯一的被告，还是把他的这个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也作为被告，或者说作为第三人。如果说单独起诉银行，恐怕还是有点难， 恐怕还是有点难啊。 对， 所以像这五万块钱的性质确实还是有点复杂啊。从这个性质，当然是本来是这个黄女士的钱啊，她自己钱，她错存进了前夫的已经离婚的而且已经去世的前夫的账户上。那现在啊，从这个法理上来说，她就已经属于她这个前夫已经死去前夫的一个钱款了。那么这个钱款又不能够算是一个遗产，也不好认定它就是一个遗产，所以你看连公证他都做不出这样的一个遗产的公证。 对，没错。 但是您也说了，即便他只是不算遗产，只是一笔钱款的话，那么他相关的利害人是不是和刚才我们说那个法定继承人这个也是差不多的，是吧？ 差不多的， 还是他的女儿啊，或者是他有父母的话，假如说有父母的话，是吧？ 对， 子女的话，哎，是可以去。那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手续？假如说要取出来的话，他的这个相关的利害人怎么能够取出来这笔钱呢？ 我想是这样，即使他这个钱不属于银行，也没法确定为是遗产。 嗯， 但是有一点，他的这个继承人，就是他死去丈夫的继承人，就是他们的女儿嘛，是继承人。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把他的这个去世丈夫的继承人，也就是现在目前看啊，从财产看就是他女儿，应该把他女儿作为一个当事人参加到诉讼当中。案由可以什么案由呢？可以说反凡不当得利，是吧？你没有任何的事实或法律上的依据取得了我的财产，就好像说我不小心我把我的钱存错了，存到另外一个人的名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没有任何的事实或法律上的依据来取得我的钱，法律上有一个规定，这叫什么？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就应该要返还给我。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案件黄女士她完全可以按照不当得利起诉她的这个女儿，也可以把银行作为第三人。如果要这样诉的话，恐怕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嗯，那么黄女士她举出了像这个出示的存款凭条啊，前夫的死亡证明啊，离婚证啊，这样的一些证据，这些证据管用吗？那么黄女士从她自身的这个行为来看，是不是也有过错？ 过错是显然的。 嗯， 因为在银行存款的时候，就刚才我说的，相当于我们给其他人转款的时候，你只要有一个开户行，有一个名账号，有一个存款人的姓名，对不对？我们都可以转款的。 嗯， 那你的款一旦汇出去以后，这款就不属于你了，就属于别人了。那么他在这过程当中有一个什么样的过错，是通过柜台办理的，柜台有一个存款的一个凭条。 嗯， 这个凭条是需要签字确认的，在上面有存入的金额，然后收款人你存到谁的名下，这上面都有啊。你不能说哦，别人问了需不需要密码，就凭这个不是交易习惯，存款不需要的，特别是这种活期存款。 嗯， 像我们给某个人汇款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密码一样的道理。 嗯， 所以说最后你这个存款凭条你在签字的时候你要看一看金额啊、时间呀、内容啊、账户信息准不准确，如果你这个基本的你都没有去核对，直接签字了，这个过错应该也是显然的。 嗯，但是我看这个黄女士她的辩护人呢，她也讲到说，你看当时存钱的时候，黄女士也反复的去问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是不是需要输入密码，可见呢她可能也是有一定疑虑的。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应该提醒他说，这个存折可不是你的啊，是不是也应该提醒他？但是他没有提醒，而是说那个不需要输入密码，只是说不需要输入密码。 那最后呢，黄女士一看看错之后，马上要取出来的时候，马上又说这不是你的存折，这是第三方的用户，哦，我们已经没有权利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银行方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过错呢？ 这个过错恐怕很难认定。为什么？银行跟你说了，你核对这个存款这个单子是吧，这单子上所有信息都有，已经提示你了，我觉得这个作为传统的柜台银行当中的这个储蓄的这个交易，他有罪发请你核对，核对无误你请你签名，那这块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可以拿着任何一个人的这个存折，你的存款都没有问题的，你自己应该是明知的。所以银行他最后这一道让你确认签字这个环节是极其重要的。所以银行从他的交易习惯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规定上看，只要签了这个单据，应该就没有问题。 但这个事情呢，从他的这个我们看黄女士的表述来看呢，还是感觉到有一些委屈，甚至有一些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好像银行对他有一个说法，就是讲这个钱款存错，即便是存错了，也是由于你自身的错误导致的，所以和我们没关系。现在钱款已经进入了第三方名下，而不是在我们分理处的名下啊。如果说你打到我们分理处了，当然我们可以还给你，但现在是在第三方的名下，所以呢，黄女士，你只有找第三方去主张权利。问题是第三方已经是一个去世的人，你现在让我去向一个去世的人去主张权利，你这好像有点气人哈。那么从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表述，让他去找第三方来行使权利，主张权利，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当然有依据了，银行这个说法是对的。 嗯， 钱虽然你表面上看是交到我银行了，但从法律关系上看，我银行只是一个代办机构，一个储蓄机构。 嗯， 这个机构你并不是把钱就放在我这了，你是已经转账的方式是吧，或者说是存款的方式存到了一个第三方的名下。那我银行并不，你说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我并不知道。 那我拿来死亡证明了？ 你拿到死亡证明好了，那这个也要通过一个法律的程序，那就是公证或者说法院的判决，那我银行总才能够去判定这个事。说我银行我单独的就凭你拿一个死亡证明，他是没有权利就强行的把这个第三方相关的权利这个存款就转给你了。如果说比如说他有五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拿着死亡证明，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钱就给他其中一个子女了？那当然不行。 嗯， 所以要通过公证。公证它有什么好？把所有的继承人全部穷尽了，哎，写到里面由谁去具体去办取款这个事，哎，谁是继承人，他们写得很清楚在上面。所以有第三方的这个法定的一个机构给银行储蓄了这个材料，可以把钱取给谁，可以由谁来重置这个取款的密码，它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流程。所以说如果说银行仅仅是凭你单方拿了一个死亡证明，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就把这个第三方的钱就给了另外一个第三方。所以从法律上银行这个做法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即便是我们说这个银行想把这个钱退给你，从法律的意义上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有一定的法律的上面的风险，有一定违法的风险，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那当然了。 嗯， 你比如说如果说银行他把这个钱给了黄女士了， 嗯， 那他并不知道黄女士还有没有，现在有这是他的前夫，后来有没有结婚啊，还有没有其他继承人啊，他能不能够把第三方的这个钱就给你了。一个人去世以后，他的相应的利害关系人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由他来代为行使相关的权利义务，所以说途径是肯定是有的。还有一点呢，是银行虽然没有过错，或者说这个过错本来就是存款人这个黄女士的过错，但并不等于说他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因为这个案件很清楚，他就是一个误存了。那么这个事实查清楚以后，刚才我说如果他是以不当得利来起诉，如果把他的女儿作为被告，把银行作为第三人，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嗯， 但是他的诉讼如果要是设计的这个方式有不当的地方，可能反而会给这个救济的这个途径造成麻烦。我们说的这个不当得利往往就是我自己的过错错存了，比如说我要是不小心把100万飞到你玉坤的名下了， 嗯， 那我怎么办呀？ 那我高兴坏了。 对，那你高兴坏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起诉你，你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是我误存的，是我的过错，但是法院也会支持我的请求，把钱返还给我。 嗯， 这专门有这么一个规定，他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去主张，他非要说告银行作为唯一的被告，那银行确实从这里面看不出过错。 嗯， 哎，是这样的。 而且不但银行没有义务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从法律上，如果他返还了，那确实还要承担一定的法律的风险， 对， 是吧？ 他也没有权利返还。 嗯，那么如果不是存折，我们假设啊，说这个事情不是存折，而是一张卡，黄女士还知道密码，那么是不是这就不是问题了？ 那就要看他是在什么样一种交易方式。 嗯， 如果说是拿着这张卡到我们那个自助的柜台机上去办，那么你存款的时候，那可能是要设置密码的。如果说我就知道一个账户，一个姓名，我就说了跟柜台上，我就把我这笔钱存到这个上面，当然也是可以。如果还要凭卡去交易，那可能就涉及到要用密码了。 嗯，要用密码的问题。 对。对， 那么活期储蓄的这个开户人啊，假如说他死亡了，那么常常会有他的，比如说子女啊，还有家属啊，会把这个钱款依然往这个账户里打，比如说可能没有知道，不知道他已经死亡了，或者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就像这样的啊失误的操作啊。那么在这个里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自己存款人你就得注意了。 嗯， 你到去打款的时候，为什么打款呀？打给谁呀？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诈骗的，说的非常好，你赶紧把钱转移了吧，你的账户否则马上要被冻结了。 嗯， 要把钱转出去了，那转出去一旦从你的账户转到另外的账户，那钱从所有权法律关系上就不属于你了。 嗯， 属于别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属于我们所有转款的人要注意什么？那天在转款以前一定要核实，首先你的这个交易，你这个转款是不是合法真实的？第二个，收款人是谁？ 对， 账户信息是不是准确？ 到底是在谁的名下的？ 对， 这 个东西你一定要看呀。嗯，你转款的金额， 你连这个都不看，拿了个存折就去了。 对， 想当然认为这就是我的存折，这恐怕确实是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啊。 那从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总结起来，这里面确实有不少的教训啊。那也有不少的经验。那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以后假如说啊，遇到这种情况，说这个开户的人，存折的主人已经死亡了，那么他的家属怎么才能够把这个里面的钱取出来？ 两个途径。 嗯， 第一个途径就通过公证处去办理这个遗产的公证。 遗产公证。 对。 嗯， 这个遗产公证里面有一个什么好的？第一，公证处他会审核走去世的人啊，走了的人他有哪些继承人， 嗯， 全部把你穷尽了。哎，然后这个遗产到底是由谁来继承，它上面也有，所以说你银行拿到这个当然就可以给别人办理了。 嗯， 这是一个途径。 嗯， 第二个途径，如果所有继承人协商不了，协商不下来怎么处理，或者说办不了这个公证，那只有最后一个途径，就是通过法院诉讼。法院诉讼一旦判决以后，拿到法院的判决书，那你银行就无条件有义务要执行。如果你银行不执行，法院还可以强制执行。 嗯， 哎，是这样。 那么还有一点，假如说不是遗产的问题，就是我错把钱打入了一个他人的账户，我怎么把这个钱要回来？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以不当得利的诉讼起诉他的相应的继承人，把他作为利害关系人起诉，他参加诉讼。 嗯， 参加诉讼以后，如果你有证据能够足以说明这笔钱是误存的，那法院是可以判决返还的。 嗯，好的。那么有关这样的一个案子呢，我们就说到这里。短暂的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各位，欢迎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是玉坤。那么在接下来剩下的这些节目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关注前两天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情。3号的中午呢，有十几名身穿比基尼的女郎在闹市街头开展营销，引发关注，被网友热议太低俗。事发以后呢，策划这起营销事件的公司发表声明致歉，公司前期策划和线下管理经验不足，给社会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话说啊，当天的中午12点左右呢，在建外 SOHO 有十几名身着比基尼的女子走上了街头。这个天还挺冷的，但是这些女子呢却衣着暴露，只穿了丁字裤和内衣，臀部、腰部、手臂上还写着汉字和二维码。据目击者说呢，这些女郎的周围聚集了不少观众，但是因为二维码是印在女子臀部上，所以啊根本就没有人好意思上去扫码。有围观者就表示，只顾得上是瞠目结舌了，最后呢也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产品在宣传。得知此举啊是为一款手机 APP 做营销，不少的围观者网友表示，这种做法实在是欠妥，太低俗。那么策划这起营销的公司在事后发布声明称，为了进一步提高品牌的曝光度，才策划了这一线下的路演活动，但是由于前期策划的管理经验不足，给社会秩序及舆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在此表示诚挚的歉意。而据警方介绍，事发附近的时候呢，附近的保安把涉事人员进行了劝离，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一事件。好，利用剩下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魏振胜先生啊，来为我们点评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这个像裸游这样的营销行为是否涉嫌违法呢？ 这个显然是违法的。 嗯， 因为我们在所有的商业广告或营销当中，一定要讲社会的公德和公序良俗，要讲究它的一个正面的符合大众思维的一种营销方式。你这好了，在臀部上印上二维码，还穿着比基尼的这个服装，而且是当众，是吧？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这种营销方式虽然夺来了很多人的这个眼球，但是我们国家的广告法有明文的规定，那就是你所有的广告的行为不得够妨害社会的公共秩序，也不得去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你这种很多人如果要去围观，会不会形成治安案件、踩踏事件？这是一个方面，涉不涉及到治安的稳定？如果你是在公共场所，比如像车站呀、码头啊，或者说我们的地铁口，就容易出现这种治安事件。第二个就是你的这种营销的方式虽然夺得了眼球，但是中国人这个传统的思维，你是暴露，就是你穿个泳衣泳裤，你穿一条我们的泳裤，你在海边没问题，但是你到北京的地铁里面，你走一下别人， 这就是有点伤风败俗了。 对呀、啊，你地点时间不对是吧？你所以说这种情况，这种营销显然从现行的法律法规，应当说是被禁止的，或者说应该被叫停的一种行为。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而且涉嫌到违法。 对。 好，感谢魏振胜律师为我们做的分析点评。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要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